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与趣曲相遇吧。 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青年歌手刘维演唱的一组优秀原创歌曲，请欣赏他演唱的《鼓囊囊》《牵手向明天》《蝴蝶兰》。 是梦与梦的萦绕，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牵手是心与心的相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别样经典，想念的365天，期待的365天，时间不变，地点不变，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锁住时光，留住记忆，继续经典，继续收听。蝴蝶兰，刘伟所演唱。刘伟被誉为飞向大海的夜莺，来自海军政治部歌舞团，他的音域宽广，气韵自如，音色嘹亮，深情饱满的演唱风格给广大的歌迷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关怀》《藏北情歌》《战友你好》。 在失望中徘徊，你的笑容是冬夜的阳光，点燃了我冰封的期待。目光里传递滚烫的心爱，抚平那岁月掩不住的伤。 的红颜淡哟，漂漂亮亮小美人哟，痴心地爱着你，你爱我的妻哟。 Wait!

地的和平，彩霞你轻轻地来，悄悄地去，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 你美丽， 彩 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听众朋友，刘伟曾经先后获得雷剑杯军旅歌曲大赛十佳新人奖、西部之春声乐大赛一等奖等十多项歌唱大奖，并且在不同时期推出了多部音乐电视。下面请听刘伟所演唱的《大喜的日子》，高山流水，黄河水，黄河人。 为寻白日月好 之锤，举太阳升。 实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黄河水，黄河人，来自于刘伟。刘伟祖籍山东威海，成长于新疆阿勒泰，海风涛韵和草原牧场给了他与生俱来的歌唱灵性。接下来请欣赏他所演唱的《永远记得你》。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青年歌手刘伟所演唱的一组优秀原创歌曲。编辑葛剑风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